因为你对事法财色名利没放下，你对这个还有情爱啊，一念佛呢就不专心啊，一佛念佛常常把佛忘掉了，这种现象人人都有的，没有这个现象就成佛了啊！有这个现象，我们知道我们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不得力？就是有夹杂，有妄想啊，有三毒，有欲望，这个没洗得干净，没有彻底放下。人彻底放下了，智慧就现前啊，对一切人事物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人人能修，人人决定成就的法门，我们要记住啊！啊，特别是年岁大了，到老年了，告别的法门时间来不及了啊！真的万缘放下，到60岁要万缘放下。啊，我真心真愿，我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成功了啊！60以上啊，就要知道啊，在这个世间就不长久了啊，还能活60年吗？这不可能。60、70走的是绝大多数啊，所以就高度的警觉性人对念佛要念，把欢喜心念出来了，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最快乐？念佛最快乐心向佛，口念佛，法喜充满啊，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啊，快乐无比啊，所以人健康长寿啊。那么以世间话来说，这是养生之道第一法，没有比这个法更殊胜啊！不需要靠医药，不需要靠任何补品，就是念佛啊！现在一些人慢慢能接受了，为什么？科学发现。现在人相信科学啊，科学家提出疑心恐物，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，念头是精神现象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，我这个身体不好了，这是物质现象有问题了， 怎样让他恢复健康？念头好了，身体健康。什么念头最好？阿弥陀佛念头第一好。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最清净，阿弥陀佛无量光，阿弥陀佛无量寿。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一定身心健康，一定无量寿。啊，你不在这里下手，你到哪里下手？这么好的东西就摆在面前，我们没有把它用上啊，你说多可惜。啊，虽然天天说念佛，念佛的时间很少，妄念的时间很多。啊，你起心动念在想什么？你在念什么？不是念阿弥陀佛了。念阿弥陀佛哪有这么多毛病啊？怎么帮忙？听佛的话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报佛门。啊，没有能往生净土，你没有报佛门，你没有走。啊，真正往生，你真正做到了知恩报恩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勇猛前进？你不知道恩呢、啊，你不认识恩人呢、啊。父母对我们恩是一世啊，佛菩萨对我们恩是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来没有一天放过啊，一直到我们真相信。真发愿，真肯念佛往生，啊，去学佛不是容易事情。虽然人人都有佛性，这在理上讲的，啊，事上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重了。回不了头来啊！这个世界财色名利的诱惑，三天不念佛不享福，境界心情你就保不住自己了，你能不被境界转吗？啊，所以今天外面境界诱惑人的力量比古时候超过一千倍都不止。一切众生无论生在哪一道，最幸运的、最难得的是他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就是遇到得度的机缘，这个机缘太难太难了啊！得到之后啊，一生如果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统统都到极乐世界去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晓得了，我们搞了几十年才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这桩事情才不怀疑了。不动摇了， 啊，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发愿往生绝境得生。啊，只要老实念佛，最好把心里头妄想杂念呢都清除掉，心里面呢只存阿弥陀佛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，这样保证我们一生成佛。功夫再加一点，可以保证我们随时往生。我想什么时候走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。那自己真有把握，这才行啊！要真相信啊，这一桩事情净土圣贤录记载很多，往生传里头也很多。细心观察我们身边这些人真正念佛往生的预知实知也很多，我们如果再不肯相信，再大意疏忽，那就是业障深重。啊，这一生没有缘得度，啊，要到来生后世，来生后世不知道到哪一界去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到什么时候才机会啊？56亿7000万年之后，弥勒菩萨下生到这个世界，实现成佛，看你有没有机会遇到。太难了，这个世界上有佛出现的时间很短，机会难得。没有佛出现的时间很长，无佛出现的这个世界人都很痛苦，灾难很多。那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等了，现在要抓住啊，抓住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万缘放下。啊，一定要放下贪嗔痴欲想，这是呢，这是轮回心，有这个念头就是有六道轮回。啊，如果是贪着五欲六尘，这是缘，你看有轮回的心，有轮回的缘，因缘具足，六道轮回就现前了。啊，六道轮回是果报啊。啊，一定要知恩报恩。啊，要念佛对我的好处，那对我的利益，感恩福报。佛希望我们快快成佛，跟他一样。啊，这不是供给我们，满佛的愿 就是报佛的恩啊，是民以福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佛的善根，念佛即善。啊，世间不少人知道，人生在世应当要积功累德，要断恶行善，很多人知道。什么是第一善？什么是第一德？知道的人不多。那世尊为我们说出一佛念佛是第一善根，一佛念佛是第一功德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我们相不相信？实在说呢，不能说不行，也不能说全信，半信半疑。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啊。这什么原因？佛事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，天天在学经教还没懂啊。真正懂了，真正明白了，哎呀，不必劝你，你早就真干了。我出家太迟了，我要早十年知道多好，我自己感觉到我已经晚了十年了。啊，我出家33岁，跟方老师学哲学的时候是26岁。啊，所以你真搞懂了，真喜欢了，不用人劝，你自己会发现。啊，心发不起来，说明没有搞清楚。纵然是学，还不清楚。啊，还不是真正懂的。啊，真正懂的哪有不落实的道理？我们要学阿弥陀佛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。别人骗我，我不骗他；别人以虚伪的心给我，我以真诚心给他。啊，吃亏那就是下一场，要欢喜接受。啊，我们业障。烦恼消掉，我们往生的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其中国古人有所谓吃亏是福，难得糊涂。人不要都太聪明了，糊涂也好啊。啊，大聪明人你看那个样子，糊里糊涂，大智若愚啊！啊，这种人真有福报啊！啊，天天消业障，增福慧。 佛第一个教我们就放下身啊，不要受身折磨，自己要做身的主宰，不能做身的奴隶啊。这个身有很多爱好，有很多欲望，你要去满足它，你就错了啊。身体保持到什么健康就很好啊，他所需要的给他，不需要的没有必要为他操心啊。每一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安稳就很好了啊，不必有过分的要求。那么真正想去的人，你要常常想着这三个条件：真心、真愿、真念佛啊。真心绝经没有疑惑，真愿那是万缘都放下了，我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就是求生净土啊。真行，我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什么念头都没有啊。只要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修多久就能往生？大概不出三年，你的问题解决了3年、30年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那是什么？这三个字里都出了问题。心你就有怀疑，愿里面不纯，愿意往生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放不下，那舍不得离开啊。行就是念佛，念佛有夹杂，有妄念，有夹杂，不纯。如果真正念到诚意，就不会超过3年，决定成功。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眼前，例子就很多，人家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要不知道，这一生学佛就白学了。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这一部经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夏莲居老居士不是普通人的问了，世尊末法还有9000年，在9000年当中的众生，当生能成就能做佛，全靠这个法门。 我们在平常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，不能说没有，没有这一生这个缘你遇不到，你遇到了还相信，虽然遇到相信，信心不坚固，啊，烦恼习气改不掉，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善根，善根还不够，啊，善根要够了，听到念佛旁啊，一点不怀疑，他真敢，他真能放得下，无论是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啊。真正不会被外面环境所转，这个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遇到善缘好人生欢喜，遇到不好的人生嗔恨，这就是被环境转。啊，物质环境有顺境有逆境，顺境生起贪念，逆境生起怨恨，怨天尤人，啊，这都不行，啊，很难往生。啊，有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善根福德补足呢？有。读经能不熟，听经能不熟，听明白了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听清楚，听明白了，你境界就转了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。啊，如果不被外面环境所转，一句佛号就可以了。啊，还会被外面环境转呢，这个佛号不得了。啊，一定要在经教上把它补出来。啊，经教的立业就在此地。啊，那么经教里面连老这个会起来，加上黄念祖的注解，确实是经中第一次把西方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了，无论是理无论是事，那我们深入之后啊，不能不相信啊，在这里生心，这个心就有根了，就有力了，啊，不会再改变了，什么法门都放下了，死心塌地修这一门，一门深入，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就决定的是安定，才能修养道德，才能成就学术，不安定不行。啊，读书修道，这个佛门影响很深。啊，佛家修行，在一个山中，找一块地方建个茅棚， 几代之后慢慢自然形成了一个寺院，几十年不下山了。太多了，他心是定的，定生慧，所以容易成就啊。常常到外面跑，这心不定，很难成就。啊，现在的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人更不容易定下来了。深山也不行，有电视，有电话，还有手机，你怎么能定下来？啊，定是修行的枢纽，定界的定，因定开慧。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叫你觉悟，破迷开悟。迷怎么破？悟怎么开？迷要放下妄念，就破迷了。智性一出，就开悟。啊，要把心放在一个地方，不能让它动，它就会来。往生的条件就四个字：偶遇大师说的心。愿持名对极乐世界真理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啊！真正发愿，我愿生净土，我愿意亲近弥陀啊！然后一心专念啊！本经教导我们一向专念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永恒不变啊！念多久才能往生呢？我们从过去的例子也知道，现在啊，念佛人往生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大概是三年，不难了，三年就成功了。那我们念了三十年了，为什么消息还没有？我们信愿持名全有问题，我们信里头有怀疑，我们愿里头有夹杂，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实际还有很多放不下啊，是不甘不信的持名。不到位，时有时无，想起来就念，念几句就忘掉了。我们自己达不到他的标准啊，达到他的标准了，三年决定往生。真法菩提啊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以真心待人接物啊。小的从日常生活，穿衣吃饭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。真心 记住，标准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吃东西，我喜欢吃这个，不喜欢吃那个，这心不清净，有执着，有分别，这不是菩提，妄心。啊，穿衣服，我愿意穿这个衣服，不想穿那个衣服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待人接物，我喜欢这个，讨厌那个，全是六道反复。啊，这个现象轮回心呐、啊，用轮回心呢、啊，修净土还是搞轮回，出不去啊。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！什么时候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自己往生就有把握了，你就有信心啊！还有这样严重的分别执着，自己真的是没把握啊！所以修净业在哪里修？就在生活当中修。在你工作里面修，在待人接物之处修，啊，修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起心动念太深，太微细，我们没法子。那我们就在分别执着上下功夫。啊，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分别执着的习惯，现在我把这个习惯放下，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不要再犯这个错误。一切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决定不要跟人计较。这就是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除掉，啊，别人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不分别不执着，他一定要怎么做我随顺他，跟别人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为什么不随顺他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既然是虚妄，我何必执着？我何必分别？啊，清净心能转境界，分别执着是被境界所转。啊，我们要学学能转境界。不被境界转，那你就得自在了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转了，你跟如来就接近，越来越接近。啊，许多人不知道修，不懂得怎么修法，以为经念多了就修行，不是的。经念多是一种方法，是叫你修定的。你定不下来，叫你去读经，一遍一遍读，就读书千遍。啊，一千遍读下来，心定了，目的在此地，定生智慧。啊，这是手段。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就好。 这叫真功夫。啊，能够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不会受境界的影响。它不影响你，你就自在了。啊，什么叫影响呢？眼见色，马上升起贪心，喜欢它，讨厌它。啊，喜欢是贪心的正面，讨厌是贪心的负面。这个一个贪心有正负，统统包括在里头。啊，耳听音声也是有正负两面。啊，你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喜欢听的，有不喜欢听的。啊，不起这个念头。心就清净了，起这个念头啊，心就不清净了。那我们起什么念头呢？起主要起阿弥陀佛念头，好听的阿弥陀佛，不好听的也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好看的阿弥陀佛，不好看的也是阿弥陀佛，通通归上阿弥陀佛。对了，正念现前啊，啊，再进入净念现前。这就对了。饮食只要能够保持着营养，有足够的养分就够了，不必贪图美味。啊，分量，佛法里面讲印量，与自己的量要相应，不要多吃，宁愿少吃一点。啊，中国古人教人饮食七分饱就够了，吃太多了容易改变。啊，为什么？增加肠胃的负担，它要消化了。啊，过分的它消化不了啊，就得毛病了。所以能够少吃一点，减轻它消化的负担，这是你对肠胃的爱护。啊，你要喜欢吃这些美味。啊，无限量的吃，你很爱舌头，你不爱肠胃。啊，满足舌头的欲望吗？肠胃可苦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有平等的爱心啊，不能偏爱啊。不能有爱好，有爱好有贪念，你就迷了。这个迷对往生起作用。那往生你会想想，你还有很多喜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念头一起来，阿弥陀佛就走了。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那么就只好再搞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对于五欲六尘要淡薄。啊，没有贪念，没有爱主，这就好。恒生众生随喜功德，啊，不再跟人争，不再跟人辩论，你干什么都好， 一心只求往生净土，只求清净弥陀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我们到那去上学，毕业就成佛了。啊，不成佛你就不会毕业。啊，决定成佛，而且非常快速的成佛。啊，这是很难得的缘分呐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一定要把它把握住。我们要念多长的时间才能往生呢？我讲的这几个都是三年。不难了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放不下。啊，你要放不下了，那就更难了。万缘放下。一定要学随缘不攀。啊，有这个缘来了，看看对自己念佛不产生妨碍，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可以做。如果对念佛产生妨碍的事情不能做。我是以念佛为第一大事，我去我是。这个重要啊。啊，不能往生就继续搞六道轮回。轮回的日子不好过。啊，不止我们这一个世间呢，过去有生生世世。对一切众生界的善缘恶缘很复杂。啊，所以你这一生当中遇到有人喜欢你，有人赞叹你，有人回报你，有人嫉妒障碍你，什么样人都有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所以人这一生呢，遇到佛法是大因缘。特别是遇到净土宗，遇到佛法一生不一定能成就，遇到净土这一生决定能成就。啊，不放下可是不行的，遇到等于没遇到。啊，事情与自己不相关的，管他干什么？应当要管的，把念佛管好。其他的别管了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三年往生，说实实在在话。即使是今天你才听到无量寿经，来得及。那我们相信往后三年没什么问题。啊，那你三年的功夫持极乐世界，稳稳当当。那这三年的时间可一天都不能空过啊，要抓紧啊。一般人执着这个生死不活， 我的身体，我的思想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啊，我的做法难住在这些地方。这什么是六道轮回？轮回心的轮回事，天天搞这个东西怎么办？可怜的出不去了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你都脱离不了轮回啊！这一生缘分到了，机会到了，就看你能不能认识，你能不能把它抓住。你要认识这个机会，现在难逢。那认识这是真正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的机缘。那依照这个方法一定成功，你能去吗？啊，不去是什么？对他有怀疑，虽然相信了，半信半疑，没有完全相信，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。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我们不能啊，不知道。啊，怎么样才能知道？天天用经典学习，啊，不能一天不读经，不能一天不学习经教，啊，一遍一遍学习，这就产生力量了，啊，这个力量坚定了，不会再动摇了。无论干什么事情，你的心都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啊，事情照干啊，跟念佛丝毫不妨碍，这你真正的会了啊，事法不妨碍佛法，佛法不妨碍世间法，融通无碍呀！啊，是世间事照做，做完了绝不放在心上，这叫放下。啊，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进不去。这叫功夫成品。啊，念佛功夫真正得力了。换一句话呢，往生你决定有把握了。啊，如果功夫好，啊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真的。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三十，你都能保持不失掉啊！只有一句佛号，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你有寿命，我不想要了，我现在就想往生，能不能去？难。一动这个念头想往生， 佛就来接引你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这叫生死自在。佛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一道，受苦受乐，都是自己百分之百的因果所现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自作自受啊，自作自受迷惑了。就怪别人，怨天尤人，这罪加一等。那你在六道里就更苦啊！你有一定的方向目标，你会成就一桩事业。古人所讲的专一，佛教人的一门深入啊，在一门东西真正用功夫，好好的修修个十年，决定有很可观的成绩表现。啊，十年很容易就过去这个时间到不住就可惜了，空过了。会念经的人才修行，不会念的不是修行。啊，会念的怎么念呢？你展开经卷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念这一遍经的时候，不执着文字想，不执着名字想，不执着心缘想，这就叫真正在念经。那是什么境界呢？清净平等心境界。啊，如果读这个经文，这是什么字？这是什么名词？是什么意思？那就错了，那不是修行，不是修行，那就造业。造的什么业？佛经是善法，造善业，不是恶业，造业。啊，造善业的果报是三善道，啊，造恶业的果报就是三恶道。啊，要怎样讲？不造业，连尽善恶都没有，用念诵的方法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啊，你看，眼看字可能清清楚楚。那是慧，如如不动，那是定，定慧等学，这叫真修行。